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蔡辉的书评，为什么百货公司100年前出现在上海。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了为什么百货公司100年前出现在上海的第一部分。自1918年上海著名的华人资本百货公司永安公司开业，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先后在南京路营业。这四大百货公司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导入。这种导入的意义值得今天认真研究。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百货公司单品利润极薄，靠消费者的忠诚度与消费欲望生存，因此高度依赖广告。据本书作者统计，1930年代永安公司每年广告费用约3万元，占净营业额的 1.5%，虽低于美国同时期百货公司的投放平均值 3.3%， 却高于尼尔森公司 0.6% 等著名企业。此外，还要考虑到当时国人消费水平偏低的因素。百货公司广告投放方式多样，比如定期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而申报日发行量在10万至15万份之间。假设每份报纸可传阅10次，当时传阅比例更高，则每期广告可影响100万至150万人。以新兴百货公司为例，1935年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竟达274次。百货公司与媒体密切接触，与五四运动所提出的主张已日渐靠近。五四运动以常识为基础，提出了一整套理性社会改革方案，这与百货公司的诉求有契合点。百货公司的成败基于人们的经济理性，通过启蒙不仅会产生社会效益，也能产生经济效益。如果说五四运动重点在形而上的话题推进启蒙，百货公司则重点在具体生活层面上予以落实，展现出启蒙的实际优点。在一些重要话题上，百货公司是紧跟五四运动的，如学生声讨曹鹭章等人卖国，百货公司也在报纸上打出广告，实际内容则是怒斥卖国行径，以突出自己是上海唯一之贩卖国货商店。再如国货运动，新时公司率先在申报上刊出敬告国人书，向社会大众宣布不再进口日货。从1934年到1937年，永安公司国货比重从 60% 增至 65%。 除了宏大话题外，百货公司也在按自己的意愿教育消费者，塑造社会共识，如强调消费的正当性，通过持续的大减价活动将消费巧妙地包装成节俭持家爱国行为。1922年9月，新时公司打出大减价广告，一上来却义正言辞地表示国事调堂，干戈四起，民生凋敝，满目疮痍，可结果却是即著名中华国货大减价一天，以计唤起社会精神。再如推动新潮崇拜，用科学昌明、物质进步证明搜罗华洋杂货合法性，刻意强调新旧古今对比，与五四运动的认知相契合。 强调尊重个人，如推出高档钢笔等，鼓励个性消费。渲染知识的力量，如在广告中提出均以合法免夏天疾病之苦，然后通过科普的方式介绍电风扇、冰箱等电器的应用。尊重女性独立，百货公司通过女性时装周、家庭主妇大展等方式，鼓励女性按自己的意愿消费，并指出女性消费应与男性截然不同，鼓吹精致生活。在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百货公司积极参与，不仅推出了大量一元货，以迎合官方提出的简单朴素原则，此外还有新生活牌牙刷等。在社会引导中，百货公司暗中加入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偷换概念。如新生活运动本以强调道德为主，百货公司却将它产品化，从而消减了本应有的严肃语境。然而百货公司的参与在客观上也创造出一个剧场效应，在不经意间诱导人们将科学、理性、逻辑、公平等视为基础，却将尊重传统贬为守旧、愚昧，从而在人们的习惯思维中也将其妖魔化。 除了用广告操纵公众意见外，百货公司的商业实践还构成了一整套语汇，承担起世俗教育的任务。其中课程包括重视秩序，在传统乡村，秩序往往靠暴力来维持，可百货公司没有治安权，只能靠公众自觉来保证秩序。一方面，百货公司刻意将店面装饰得富丽堂皇，令人入门即感到恐惧；另一方面，百货公司的商品排放、顾客行走路线规划等，有助于消费者养成自觉遵守秩序的习惯。消费民主，百货公司不拒绝任何人进入，即使衣衫褴褛，也可以和别人一样享受百货公司的景观、装修和空间。这些完全免费的福利提醒着顾客们，他们和别人是平等的，这里没有尊卑之别。男女平等，由于女性消费数额更大，所以各百货公司不仅为女性提供各种服务，并且通过提倡女士优先文化，帮助公众消除偏见。为引起女性消费者注意，百货公司不断创造节日和意识，如情人节、金婚、结婚纪念日、三八节等，所有这些节日都会通过社会表演，有利于矫正人们的偏见。重视儿童，由于儿童消费潜力巨大，百货公司专门为儿童设置柜台，并提供游乐空间与设施，使人们意识到，虽然孩子的个子可能只有大人的一半，但他们的人格并不只是大人的一半，他们也拥有完整的人格，也需要得到尊重。提倡大众文化。1919年7月，美国热气球飞行家访沪，永安公司得知消息后，便立刻拉他来商场表演。只要在永安公司购物满5元者，凭发票可换取入场券一张。当时乘坐热气球是富人运动，普通人负担不起，但通过百货公司，普通人也可以近距离了解精英阶层的实际生活。凡此种种，皆是五四运动全力提倡的主张。但除了思想教育，五四运动并没有提出具体落地的方法。而商业行为的优点在于借助人们的经济理性，不自觉地将其导入社会理性。比如五四运动强调男女平等，但直到1949年前，绝大多数女性无法找到工作。可永安百货公司早就已经开始雇佣女店员，一些女店员的水平超过了男店员。纵向去看，百货公司的社会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果，考虑到当时局势不稳，内忧外患，则这个成果堪称巨大，值得后人珍重。然而这个成果未能长期坚持，一方面百货公司所依仗的消费主义是舶来品而非内生的需求，当时国外重视消费主义，因为此前过度偏重生产，导致欧洲出现大分裂乃至战争，人们痛定思痛，开始重新认识消费。而当时中国尚未完成生产革命，则消费革命便显得过于超前奢侈。在此背景下，百货公司的社会教育常被误解成一种炫耀，反而激起人们的仇恨。百货公司提倡的高消费超越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很容易与成游节俭败游奢这样的传统观念相结合，从而丧失道德合法性。另一方面，百货公司所能提供的消费主义是西方的低仿品，只能一切参照国外，没有独立判断能力，所以在具体实践中往往呈现出速度太慢，不能满足时代需求的问题。以永安公司为例， 很早便引入女店员，却遭遇舆论巨大压力，一些伪君子因此拒绝去永安公司买东西。此外还有一些顾客心理阴暗，反复纠缠，公司束手无策，只好让女店员全部撤出一线柜台，改从事后台工作。女店员平均受教育水准来说高于男店员，在具体工作中他们中也有一些人表现突出，可不允许他们在一线站柜台，收入便大大下降，导致优秀人才流失。永安公司为推进男女平等努力了十余年，可直到1949年前女员工比例仅达到 10%， 且同样工种女性工资要低 30%-40%， 这样的变革效率自然是人人都不满意。社会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不同层面的人共同努力，此外还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的保障，可这些最基本的条件却是那些百货公司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最终人们失去了渐进的耐心，将希望寄托在政治变革上。从结果看，政治操作确实迅速改善了男女平等、人均受教育状况、公共健康、劳动保障、社会治安等问题，与此相比，百货公司曾经的努力显得太微不足道了。社会在经历了快变之后，一般会自然转向缓变，缓变的优点在于更平稳、更持久、更易被人们接受。回望过去百年，我们关于缓变的经验积累的实在是太少了，这不仅会扭曲我们的实践理性，更可能使人沉浸在错觉中无法自拔。要走出这个误区，就需要学者们不断的勾陈与挖掘，在人们不经意的小题材中找到我们未知的东西，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好了，蔡辉的书评《为什么百货公司一百年前出现在上海》我们欣赏完了。百货公司不同于之前一般的商业形态，比如杂货铺或者专卖某类商品的店铺，它必须是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的，并且显然在一百年前百货公司诞生的时候带给社会的震动绝对不仅是商业领域的，它伴随着很多观念和意识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今天已经百岁高龄的百货公司又站在了十字路口，我们看到北京的大型百货公司正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以寻求在电子商务流行的时代保持自己所代表的消费方式。曾经是新事物的百货公司，如今面临被更新的事物所替代的压力，替代与更新是发展的必然，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百货业到底还能向前走多久。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罗马帝国三位执政者之一，骁勇善战的主帅安东尼，沉湎在情妇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美色之中，他整天在女王的宫里饮酒作乐，完全忘记了他肩负着主宰罗马帝国的重任。这一天他俩正在王宫里谈情说爱，侍从进来禀告说罗马有信来了。女王一听，立刻带着醋意嘲讽安东尼说，也许是你的妻子生气了，她签发传票来了，也许是罗马国王凯撒给你降了道谕旨，也许凯撒已经把你免职，你不能再在这儿逗留了。安东尼在女王的面前故意表示出罗马帝国的命运对他已经无所谓，他说生命的光荣存在于一双心心相印的情侣的及时互爱和热烈的拥抱之中，这儿是我永远的归宿。女王俏皮地挖苦安东尼说，这是巧妙的谎话。为了使女王高兴，安东尼置使者于不顾，随着他去逛街市。安东尼的行为使他的部下